Hi,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enny. I'm John. Hey, Jenny. Hello, 今天我们是 upper intermediate, 哦。 Yes, we're talking about a pushy insurance salesman. 啊、oh, ，就是我很喜欢的职业。因为对，因为他们口才很好，很 eloquent。那么这种 insurance salesman 在中文里面叫做保险推销员，推销员。 嗯 ，salesman 推销员是吧？ 对，这个字，哎，这个词非常好，就是有 pushy 的意思，推销，啊、对吧？ 推、 嗯，一定要把东西卖给你。那我们听一听他是怎么来推销保险的。 嗯，好的。 喂，请问是陈小姐吗？ 是，你是哪位？ 啊，您好，我姓张，是保险公司的。我们刚推出了一款专为女性设计的健康保险，接下来我就为您讲解一下。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 只需两分钟就可以为您的一生提供保障。您听我说，现代社会女性的压力很大，我们的保险正好可以消除您的后顾之忧。 我现在没什么可担忧的。 是啊，所以现在正是您为以后做准备的最好时机。这款保险包括了许多健康保健费用，有医疗、意外伤害、外科手术等等。 对不起，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不会耽误您太久的，这款保险满期返还，也就是说合同期满以后可以获得丰厚的满期金，让您的投入获得更多回报。 我真的要挂了。 陈小姐，你看你那么急着挂电话，说明工作忙，生活压力大，压力大了以后容易出现健康问题，而这款保险相当于用利息买保障，储蓄和保障一举两得，绝对是零风险的投资。 那你说说包括哪些疾病？ 它几乎包含了所有重大疾病，而且不但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还增加给付女性重大疾病特别保险金，一年的保费也就3000多块，还有利息拿，关键是得到了保障。现在大家都说生不起病，但是只要你懂得理财，关心自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您看我们是不是约个时间面谈？ 我再想想吧。 啊，好的。另外母亲节快到了，我觉得您可以给妈妈也买一份。 这个我会考虑的。 谢谢你陈小姐，有什么问题尽管打我电话，我的号码是……喂喂。 嗯，这样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的词语。 好、啊、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动词就是推出，推出 也是推销的推，对吧？ 对的。那这个推出经常用在有一个什么新的产品， 嗯， 要推出， 是 promote 的意思吗？ 对，它是 promote 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 launch 这种意思 啊。对，因为你不会跟什么客人说 we're promoting a new， 对， 你不会面对面跟他说， 没错。所以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 launch 啊， or come out with， 对对对，推出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量词，一款，一款。 那款是指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产品啊。这个一款量词经常被用在产品上面。 比如说？ 比如说保险，就像我们今天对话里一样，或者吃的东西，一款新的汉堡包，还有用的，一款新的车。 手机呢？ 也可以。 电脑呢？ 都可以，只要是一个产品、嗯、你都可以说一款。 嗯， 好吗？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健康保险。健康保险 Health insurance。 对，很简单哈。 嗯， 那这个健康保险呢可以为您的一生提供保障，为您的一生提供保障。 So for your whole life. 嗯， 提供保障。 对， Just give you a guarantee. 是吧？ 是的。那推销员一定要这样说哈，这样人家才会买保险嘛。 对。 那买了保险以后呢，就没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 那这个忧是担心的意思吗？ 对，就是我们对话里面又提到的担忧，买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对吧？ 也是担心的意思。 对。 那这个后顾之忧是什么？ 后顾之忧说的是你有可能以后会担忧的事情。 So things to worry about in the future? 对 Potential worries in the future 有点这个意思啊后顾之忧保险推销员呢很想现在就把保险卖掉嘛所以他说这个是最好的时机时机 时机不是 time machine 啊不是 是 什么其实是就是 timing 有点那个意思 机会是吗、 哎、 时间和机会 对的、 嗯、 一种时机啊。 那这个健康保险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健康保健费用 那这个保健是什么、 嗯保健的意思就是让你保持很健康 那具体说是大概 就是日常的东西比如你去医院检查身体 啊、oh, like a checkup 或者说你生一些很小的病比如说感冒了、 ah, okay so it's just like basic healthcare 对的 to keep you healthy 对 保健对吧、 这个叫做 keep you healthy 嗯，这个叫做保健啊。那么除了健康保健费用以外呢，这个保险还包括医疗，医疗。 So that's medical treatment. 对，这个就是严重一点，或者说意外伤害的费用，意外伤害。 So that's accidents and emergencies. 对，还有一个就是外科手术，外科手术。 手术是 surgery 对 这个外科也是 其实我们中文里面把要做手术的都说成外科 嗯 OK 嗯，外科手术啊，就是比较大的一些手术 好像医院里面是分成内科和外科是 没错啊，外科手术那我们再多学一些和保险有关的词语满期返还满期返还这个有点难哈 满期 means you have fulfilled the period of time. 对，就是期满的意思。 期满、满期都一样是吧？ 那期满呢，是一个我们比较常用的动词啊，什么什么东西期满了。 So that's a verb. 对。 但满期不是 verb. 哎，满期经常被用作形容词或者名词。 啊，OK，等一下。So when the term of the insurance is up, they return you money. I don't think we have this in the States, or at least it's not common. 啊，但是在中国可以，就是满期返还，返还就是 return 给你，对吧？还给你这个钱。 啊，不错。 那满期返还的意思就是合同期满以后可以获得丰厚的满期金，对吧？那这样你的投入就会有很多的回报。 获得就是 get。 对得到的意思 丰厚就是很多是吧 嗯一般讲到钱比如奖金或者你的财富、啊、很丰厚啊 That's the amount of money you get returned to you 哎是的那这样的话你的投入就会获得更多回报 So you get more returns on your investment 对中国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啊、不管买股票买基金就是投入获得更多回报 回报是 returns 对的、 嗯、 那这样对话中的这份保险啊是储蓄和保障一举两得就像这个推销员所说的一样储蓄和保障一举两得 It's like two for one 对一举两得的意思呢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举就是举动、做一件事情两得可以得到两种效果或者两种好处、 So you get two for one 对一举两得 然后你得到的是 就是说你买一份保险可以得到储蓄和保障对吧 储蓄 that's like savings、 嗯、 So the money they return to you is kind of like money you saved 对 然后保障就是这个保险 对的、储蓄和保障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多跟保险相关的词语比如说给付给付 那这个到底是给还是付啊 就是付给你但是因为推销员都会有一些好像他们的 jargon 对吧、说话会和日常比较不一样所以他这儿也不说会付给你重大疾病保险金他比较专业比较 professional 的说法就是会给付保险金 嗯 意思是一样的啊。 好听一点吗 我觉得有点 pretentious 吧